欢迎您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发布大型多人精品有声剧《开封志怪》，作者尾鱼，主播青灵，小编 C， 喜马拉雅四喜团子出品。 只听人群惊呼有声，似有刀声破空，端木翠急抬头时，只觉眼前一迷，一道温热鲜血便喷在脸上，勉强睁眼，茶碗中的茶水都已染成赤红。尚未了解发生何事，就听那老道厉声喝道： 好妖孽，此番叫你失手分家呀！ 人群鼓噪欢呼，大堆人便往端木翠身遭不远处围拥过去，不时有人呼喝： 哎呀，这好个妖孽呀、啊！竟混在世间这么久啊！ 亏得道长做法，收服此妖。 哎，此番王家大小姐的病可要大好了。速速将那妖首献上，贫道要用太上老君三昧真火将其烧成灰烬，否则不出三刻，那头颅便和尸身合为一体，届时此妖又要为祸人间了。 人群吓了一下，尖叫后退。有人高高擎起那妖手，大声呼喝道： 在这儿呢，在这儿呢，在这儿呢，让道，让道，让道，我将妖手送去给道长。 端木翠目光落在那妖手之上，蓦地面色苍白，耳际便如鸣鼓般震荡不休。那鲜血淋漓的人头，不是梁文琪却又是谁？那老道接了人头，置于先前制好的铜炉之中，几个下人赶紧过来举火，不多时火势大起，铜炉中溢出焦臭之味来，离得近的人忍不住眼鼻后退，偏还有人凑上前去往那铜炉中窥视。 好个妖怪，烧起来都这般臭。 不多时妖手烧尽，又有几个下人将剩下的尸身用草席裹将出去。那王大户满面喜色，自内院出来冲道士作揖道： 道长神术啊，小女果然大好了，我这个姑爷真想不到竟被妖孽迷了心了，多谢各位乡亲前来助阵，在下后院博设酒宴啊，今日小女大好，宴请众乡亲呐。 末了向人群拱手，人群之内欢声大作，你推我搡，欢天喜地俱往后院去了，此间只留下几个下人丫鬟洒扫。先前斥责梁文琪的小丫鬟平儿正挨桌收起茶碗，忽地看到近前一个青裘大氅的青年女子仍是立于当地不动，不由上前道： 姑娘，此间要收拾了，客人都往后院去了。 唤了两声，那女子只是不答。平儿心中奇怪，伸手推那女子，谁知刚挨到身子，那女子竟应声而倒。平儿脸色刷得煞白，旁边的小厮李三大着胆子过来探那女子鼻息，忽的哎呀一声，吓得魂飞魄散，手足并用爬将开去，颤声道： 哎呀，当家的可了不得了，这姑娘竟然活生生吓死了。 每个城市都活跃着这样一群人，他们夏天摇着扇子就着树荫吃瓜，冬天拢着袖子拥着火炉取暖，不热亦不冷的晨光他们就晃迹于熙熙攘攘的热闹街市，以追看夫妻操戈、兄弟戏墙、地痞闹事、流氓群殴、官差捕人为乐，乐此不疲，疲完还乐。赖头三就是开封城中此类人群中的典型代表。这一天午后，天色灰蒙蒙的，冷风直往人的颈子里灌，一场大雪就在眼前，路上的行人不多，仅有的几个也是瑟缩着脖子匆匆赶路。眼瞅着今日没什么热闹可看，原本蹲坐在酒楼外墙角的赖头三叹口气，起身拍了拍屁股上的土，忽然想起了什么， 抬脚踢了踢与自己志同道合且正倚着墙角打盹的八四。 哎，四子，你有没有发现？ 赖头三若有所思。 细花流已经很久没到街面上拿人了。有多久了呢？一个月？ 不止吧。 八四打了个哈欠，换了个方向继续打盹，连眼睛都懒得睁开。 我记得年前细花柳就没露过面了，满打满算两个月了。 怪了，细花柳的人都去哪儿了？ 抬头看时，忽的又咦了一声。 哎，下雪了，什么时候下的？ 什么时候下的，自然是不经意间。就如同不经意间，细花柳巧声匿迹，像是涨潮时漫上岸的潮水，不知道什么时候退得干干净净。暮色四合之时，大雪已将整个开封笼为素白。马蹄踏踏，初听尚在远处，再看已到眼前。守门的牙差迎上去写道： 啊，展大人，您回来了。 展昭翻身下马，那牙差忙直了缰绳。 包大人言说展大人暮时必到，请展大人先去书房。 展昭点点头，往台阶上行了几步，忽又止住，问那牙差道： 王朝回来了吗？ 回来了，比展大人早到了约莫一个时辰。 展昭眼底的喜色一掠而过，进得书房，包大人、公孙先生四大校尉都在。展昭先看王朝，王朝却似做了什么亏心事般将头扭了开去。展昭心一沉，面上却不露声色，问向包拯： 属下幸不如命，已将萧秦氏死前留下的血书寻得。 包拯心中一宽，公孙策笑道： 这便好了，有了萧秦氏的血书为证，严惩想不认罪都难。 紧接着包拯便将后续审案关节同公孙策细细商榷，又对展昭道： 展护卫，你一路奔波劳碌，还是先下去休息吧。 展昭点头，旋即退下。待展昭走远，包拯重重叹了一口气，原先舒展开的眉头重又皱起，向王朝道： 这么说，你一路打探都没有端木姑娘一行的行踪？ 在泾阳一带问询的时候，倒是不少人有印象，说是的确曾见到端木姑娘一行出城。文水县悦来客栈的老板还说，有一行人在他处留宿，依形容来看与端木姑娘他们很是相像，但是一夕之内走得干干净净，也不知道去了哪。文水县之后就再也没人见过了。 公孙先生，你怎么看？ 依学生看，端木姑娘一行应是在文水县出了变故。 本府也是这般猜想。但是依这端木姑娘的神通，本府委实猜不透会出怎样的麻烦。退一步说，若是真出了什么事，怕也不是凭开封府之力可以策应的。 所以大人才有意支开展护卫。 展护卫与端木姑娘交厚，本府怕他知道了。王朝，你见到展护卫之时也莫要提起此节，只说还在托人打探便是。这一路奔波不易，且先下去休息吧。 王朝行礼退下，刚迈出书房大门，忽的一愣，展昭示意他跟着自己过来。 展大哥， 去着离书房已远，王朝忍不住开口： 我不是有心瞒你。 还打听出些什么？ 端木姐应该不会有事的，她在晋阳的时候也曾两个月不与我们通音讯。展大哥，我想端木姐也许是临时有事儿， 不及知会我们就去了。 若他只是临时有事，怎么连开封城内的洗花流门人全都失了踪呢？ 王朝哑然。端木翠身在晋阳之时，城内的洗花流门人照旧拿人，也不见得因为主子不在就消极怠工，只是近两月间忽地消失不见了。细推起来，似乎与端木翠的消失不无关系。 也许端木姐此番要做的事情异常凶险，所以把细花流的门人全招了过去。 既能回来叫走细花流的门人，他也该到开封府来打个招呼。唉，罢了，他一贯就是这样的性子。 展大哥，你没事吧？ 王朝听展昭语气沉郁，不由有些担心。展昭闻言一笑，双眸越显清亮。 我没事了，你先去休息吧。开封许久未下雪了，我看看雪景。 王朝心中难过，却也不知说什么才好，只得去了。黑暗中，隐约可见远处近处的迎泽素白。展昭忽记起了端木翠临走那晚自己说的话。 你若一直穿这么少，留在此地也不见得能活。 忽然之间，说不出的难受懊恼。那日为什么要拿这样不祥的话去说他呢？ 细花流水去流沙，流不走月光，替我守在小轩窗。 本集播讲完毕，感谢您的收听。 留指魂醉云无常阳。